据《南朝鲜网报》《我的新闻》12号报道，某民意调查机关的调查结果表明，19岁到29岁的青年对朴槿惠的支持率是0%，30来岁和40来岁的人对朴槿惠的支持率只是3%。特别是和20来岁的人一样，在全罗南北道地区也没有一个人对朴槿惠予以好评。